好，嚟到最后一节啦，咁就想讲一套近排喺我谂叫可以叫世界各地都几大争议个评价都几极端嘅戏啦，就叫做妈妈，英文就真系叫 mother， 咁亦都台湾就咁叫母亲。你听个名好似译得话好似好 hea 好简单咁，但系我谂你睇完成套戏，你可唔可以明白啊？点呢一套戏你真系要一个好准确去表达到嘅名，真系有少少难度嘅。咁啊，因为呢一套戏，如果我完全唔剧透咁去讲咧，就真系冇乜可能嘅。咁都要喺度俾翻一个 spoiler alert 大家啦。咁我讲到后期会有少少剧透嘅成分嘅。咁啊，大家如果未睇嘅话，就有少就做翻啲心理准备啦。咁点解我讲呢套戏咁个评价咁极端呢？咁其实甚至连电影公司自己都用一个咁极端嘅一啲争议嘅宣去做一个宣传。咁因为喺美国嗰边好多人就话讲到呢套戏话系一啲 masterpiece 啦，甚至话系今年最鼓励唔到最颠覆性嘅故事。咁同时间亦都有一啲影评人系话呢一套根本一套闹剧嚟嘅，成套系离题万丈啦，甚至乎喺威尼斯影展首映嗰阵时一散场系讲佢全场大嘘，系闹呢套嘢闹到黐线，系粗口横飞啦，讲到好夸张咁啦。咁呢个咁有争议性咁极端嘅故事呢嘅一啲评价呢，竟然电影公司真係用呢啲评价走去做一个宣传海报啦，甚至啱啱我睇到连香港嗰边都用上咗呢啲咁嘅评价，就叫观众睇下到底呢一套系一套今年嘅世纪神作啊，定系一套世纪嘅烂片呢。即系如果你连电影公司都攞到呢一个玩呢啲争议性嘅问题去做宣传，我觉得真系百年难得一见，都好少睇过一套戏嘅宣传会话，到底呢套系一套好戏定系一套烂戏？咁反而变咗可能呢一个话题性实在太强啦，就可以吸引到大家去睇下，喂，到底呢套系咩戏呢？咁就令到电影公司都咁样去做啦。咁又睇个导演我英文我唔识读佢名啦，咁译咗又叫达伦艾朗夫斯基啦。睇大家睇过佢之前嘅作品，我諗都会估到呢一套唔係一套咁简单咁易入口就俾你明到嘅戏啦。咁讲佢个名你未必知佢边个啦，但係一讲话黑天鹅嘅导演，我諗大家都知道佢係拍嗰套令到 Natalie Portman 攞到奖嘅戏啦。咁虽然你话睇精神分裂嘅戏啊，即系每一年有好多嘅，但系佢拍到好似黑天鹅咁 perfect 嘅一套戏，就真系佢先做到啦。咁同埋比较远少少，亦都有一套迷上瘾啦。咁呢一套系成日俾人话咩影史十大禁片啊之类，佢系将一个好传统嘅吸毒嘅故事拍到变咗另一种层次嘅一啲故事咁样啦。咁有一套喺香港冇做过，淨係出咗碟嘅，就叫超时空爱啦。到佢都系将一啲绝症同一啲科幻性嘅题材重新去包装。呢一套我自己都唔系睇得咁明嘅，咁但系嗰个画面系真系好靓啦，都系导演嘅自己一贯风格，就佢唔会直接去同你讲一个 message 啦，反而系想你透过佢呢啲影像、啲故事去反思背后嘅意思啦。咁亦都一如呢一套妈妈啦，咁同埋对上一套就系罗亚灭世启示咧，就真系将罗亚方舟嗰个故事就拍翻出嚟啦。咁就用一个比较荷里活一啲娱乐大片嘅格局去拍啦。咁但系拍咗出嚟，其实未必个个接受到啦。始终佢喺呢个佢好想去用佢自己方法去重新讲一个圣经故事，但系拍出嚟嘅效果可能基督徒又未必会 buy 啦。咁但係普通嘅观众睇落去諗住入去睇一套可能係啲特技片嘅，但係效果又唔係咁出啦。咁我嚟到呢套妈妈佢嘅故事係讲咩呢？咁你宣传上面睇呢就觉得佢係一套惊栗片嚟嘅。咁你初头睇都係有呢种咁嘅感觉啦。咁讲下女主角同佢老公就喺一个又系啲乡郊嘅大宅嗰度居住啦。咁有一日就有一个陌生人入咗嚟， 咁啊，男主角咧就，因为我唔系唔记得个名啦，因为成套佢，因为呢个讲有成套佢真系冇名嘅，佢成班人都。咁啊，男主角咧就好热情咁去招呼嗰个陌生人啦。但系女主角话：咦，呢个人应该有啲问题，咁就唔系对佢有少少得意咁啦。咁渐渐就因为呢个陌生人入嚟，又带埋佢老婆，甚至带埋佢个仔。跟住再带埋另一班人入嚟，咁就你开始 feel 到，咦，其实呢套戏想做咩？不断系咁人入嚟，咁有观众其实睇得下，真系睇到系耻笑嘅。咁你作为一套惊栗片嚟讲咧，就去到后面你睇落去，可能真系会有少少失控嘅感觉啦。咁啊，点解我咁简单嘅故事可以有咁极端嘅评价咧？其实我睇完我系。好同唔好嗰两方面我都完全明白嘅。咁首先点解人哋会觉得系烂呢，就係、是、我头先所讲呢，如果你用一个惊栗片嘅角度去睇呢，成套戏系初头虽然铺排嗰个效果系唔错啦。咁睇落当越嚟越多陌生人入间屋嗰阵时候，你会发现佢成套戏系连基本嘅逻辑性系完全冇嘅。你睇到佢系即系离题万丈，完全去到后面你唔知做咩，系夸张到系无啦啦变成咗一套，我会讲变咗一套动作片，是真系失控，将失控呢两个字系完美演绎嘅。咁啊，同埋成套戏系佢嗰个镜头系，即系如果你唔知佢背后想表达乜嘢咧，系都即系拍嚟系几做作嘅。咁讲到最尾，到底间屋系有啲乜嘢咧？到底佢成间屋背后发生咗咩事咧？系咪男主角系痴线啦，女主角系痴线啦，定佢两个根本系痴线，成件事冇发生？因为我只睇完黑天鹅，我都 percept 咗导演系拍一啲比较痴线嘅故事啊嘛。将海报上面啊 Jennifer Lawrence 都同当年黑天鹅啊 Natalie Portman 一样，嗰块面系裂咗，心谂啊会唔会精神分裂咧？自己系谂咗另一啲嘢出嚟咧。咁讲到后面。等你个废咧，真系完全冇讲过去到底两条友系做乜嘢啦。咁啊，有人会觉得呢系一个笑片，我睇过一场，真系笑声都几多嘅。咁当然中间夹杂咗一啲耻笑声啦。你睇到后面，你发觉佢由两个人变做四个人，跟住甚至系一班人入咗间屋，而嗰啲人彼此之间系冇关系嘅。咁同埋佢哋做埋嗰啲行为，真系几骑呢啦。咁你睇落去系。真系会觉得几有少少喜剧成分，咁佢当然佢实际表达方面都有少少喜剧成分啦。咁但系你话真系当一套笑片系又未至于，咁同埋好多人就会抨击啊 Jennifer Lawrence 嘅演技啦，因为佢由头到尾你都唔系好 get 到佢个角色嘅定位系咩嘢，咁你会衰啲讲句，即系由头到尾一路勾叫嘅啫，咁啊成套系咁又叫又发晒癫咁，所以你。即系观众会对佢嘅演技今次未必会好似以前咁好，都情有可原嘅。咁但系到底呢个系咪一套惊栗片呢？咁我又唔可以咁讲。如果我唔用一套惊栗片嘅角度，用另一个角度去睇，你又系另一件事，甚至乎你会越谂越中意。咁我讲下我自己中意套系咩啦。咁首先佢喺个气氛营造嗰方面系好到位嘅。咁套戏由一开始第一个镜头一路去到最尾个镜头，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对我嚟讲啦，就真系完全冇冷场嘅。由打从佢第一个镜头开始，你嗰镜头系冇离开嗰间屋嘅，我冇记错。基本上应该 99% 嘅时间啦，都系喺间屋入面啦。咁单靠一间屋营造到咁强嘅压迫感，系完全系导演自己。即系我觉得系导演最拿手去喺营造气氛方面嘅一啲功架啦，同埋最后嗰30分钟，即系我头先所讲无啦啦变到似一套动作片或者一套灾难片又好咩都好啦，即系成个故事变掉咗咧。如果你系用惊栗片嘅心态去睇咧，就真系烂尾烂到都即系可以话近年经典，但系原来佢最后想表达嗰个 message 咧，系一个宗教故事嚟嘅。最后嗰三十分钟够胆用一个咁样嘅模式去包装呢个故事，我自己觉得系精彩到不得了嘅。咁到底讲紧乜嘢咯？我就转头再讲啦。咁同埋成套戏嘅视觉效果同埋佢美术指导都系一流嘅，因为佢间屋系嗰个设计方面系完全是导演自己好一贯的一些好他自己好个人风格的一些设计咁样啦。咁同埋 头先所讲啊 ，Jennifer Lawrence， 你话即系好多人会抨击佢嘅演技呢套嘢系做做紧乜嘢咧？咁但系相反，如果你知道佢呢一个角色系表达紧乜嘢，我反而觉得佢系佢自己近年一个比较最好嘅演出咁就系、是。咁啊，讲咗咁多，佢呢个背景到底其实我讲紧乜嘢咧？咁啊，我睇完之后都上网揾咗一啲资料啦，同埋我自己入场前都睇咗少少，咁我睇嗰阵时都理解到佢讲緊乜嘢嘢嘅。咁啊，其实呢一套就绝对唔系一套惊栗片又好，恐怖片又爱情片又好，笑片又好，完全乜都唔系嘅。咁啊，佢其实讲緊系一个宗教嘅故事，一个圣经嘅故事嚟嘅。咁啊，呢度再俾多个 spoiler alert 啦，我嚟緊讲嘅就将成套戏嘅所讲嘅剧情原原本本讲㗎啦。咁如果大家未睇亦都准备睇嘅话，咁听唔听落去就你自己决定啦。咁其实呢一套戏想表达嘅议题系咩呢？咁讲緊套戏嘅主要场景嗰间大屋啦，其实就系呢一个世界啦。咁啊，男主角就系一个神嚟嘅。女主角呢就是一个大地之母嚟啦。咁啊，佢哋无啦啦个陌生人走入嚟有边个呢？咁嗰两个陌生人呢其实系亚当同埋亚当同夏娃嚟嘅。咁啊，去到后期无啦啦走埋入两个細路走入嚟又系边个呢？咁嗰两个就系亚当同夏娃个仔呢，就系该隐同埋阿伯啦。咁啊，去到最后成家屋突然之间冲咗一班陌生人入嚟，嗰班人有咩人呢？咁原来佢哋就系现世嘅一啲世人嚟啦。咁样讲好似好圆满、好复杂，咁但系你套用翻入套戏入面咧，你完全成个故事都可以解得通啦。咁开头讲啊，一开头开场嗰一幕已经讲，点解好似有少少浴火重生嘅一啲感觉啦？就其实系讲紧女主角即 Jennifer Lawrence。佢所饰演个角色咧，系一个大地之母嚟嘅。咁啊，神咧就令到呢个大地去重生咗啦。咁但系因为佢觉得啊，成个大地好似好孤独咁样咯，咁就想去邀请一啲人类入嚟居住啦。咁就系开场嗰即系个陌生人嗰两位就系亚当同夏娃啦。咁嗰两个陌生人所表现到呢个亚当同夏娃嘅一啲佢有好多唔同嘅暗喻嘅，譬如有一幕讲啊男主角喺个厕所入面去呕咁样啦，咁个镜头 show 到佢个背脊系有啲血嘅，咁其实嗰度系暗喻紧咧佢阿神系攞咗阿亚当嗰个肋骨嚟到做咗夏娃呢个角色出嚟啦，咁就紧接住佢老婆就入嚟啦。咁佢老婆就有少少不拘小节啦，同埋你觉得好似好放荡咁啦。咁佢成日好想攞阿男主角个粒石去睇，咁呢一个你可以睇落去最简单就系其实佢好想去所谓禁果嗰一个嘅意味啦。咁嚟到后面就系佢两个仔无啦啦走入嚟，咁嗰两个就系讲紧喺圣经故事入面系该隐同亚伯，就系亚当同夏娃个仔啦。咁呢一个情节几特别，佢系用一个现代嘅方式去写翻佢两个，用一啲争产咁样嘅角色啦，咁去写佢两个嗌交，咁唔觉意咧就杀咗佢个细佬啦。咁啊，佢啲血就叫佢啲鲜血就沾染咗呢个大地，咁但系阿大地之母都叫好想保护翻啲人类啦，咁好努力去隐藏啦。咁之后好似冇事发生啦，咁阿神咧即系男主角啦，就继续去吸引，即系继续去写一啲话语，就令到佢有啲信众去听啦。咁我觉得呢个几得意，系阿男主角系一个作家嘅设定，将佢比喻做系，即系将个一个神去比喻做个作家，去吸引一啲人去听佢嘅话语。呢一个设定系几特别嘅。咁啊，好啦，嗰班咁就嚟到去第二班人入嚟嗰个情节啦。咁呢一班所谓嘅粉丝咧，佢啲书迷啦，开头仲好肯听佢话啦，就纯粹系真系想攞下签名啊，或者想同佢影相嘅。咁开始佢哋嘅劣根性就开始涌现啦，就开始就我所讲最后嗰三十分钟会发生咩事咧，就无啦点解表动作片咧，就系佢哋嘅劣根性开始涌现啦，就觉得呢一间屋 是一个大地，他们的资源是大家可以共享的，那就开始去抢一些资源，开始拆他的屋，渐渐就变成整间屋就资源不足了。那资源不足会发生什么事呢？就开始有打架，有些暴力的事情发生，那就最后是演变成了一个战争。那有了战争也有一些政治的问题，有一些邪教啊，一些异端就会出来。那其实他最后这30分钟你不知道他讲什么，你是觉得整个故事失控了，但是你知道了背后是讲什么，其实是想讲一啲一个末日嘅众生相啦，你系同埋佢系用一个咁简单咁精炼嘅一啲镜头运用，其实佢系讲咗人类咁多年一啲发展，一啲劣根性嘅发展嘅故事，可以咁讲，系其实几有警世意味。你都系你知道佢讲乜嘅话，你睇落系好佩服佢可以用咁大胆用一个咁嘅手法去拍咗出嚟啦。咁去到最尾啦，就阿大地之母即系 Jennifer Lawrence 就生咗个仔，咁嗰个仔其实就系代表紧救世主啊，或者耶稣咁样啦。咁但系人类咧就唔觉意就杀咗佢个，啱啱杀咗佢个 B B 啦，仲喺度食埋佢嘅血肉啦。咁我谂呢一场就系点解香港变咗三级嘅原因啦。咁但系其实佢都系暗示紧喺圣餐上面。用啲饼啊酒啊系代表一个圣体啊同埋佢圣血嘅一啲意象啦，咁佢套戏都将呢一个意识都拍埋出嚟嘅。咁好啦，到最后阿大地之母发觉呢班人根本就已经冇得救㗎啦，咁就佢用自己嘅能力就将成间屋烧咗去，就同叫同人类同归于尽啦。咁但係因为阿神都叫做本着有一啲比较大爱嘅精神啦，咁就想同阿大地之母讲话，喂，不如我哋再嚟多一次啦，成将呢个世界又重生翻一次，又叫做一个轮回嘅一啲感觉咁样啦。咁最后阿大地之母都献翻个心出嚟，咁亦都变将间屋完全烧毁咗嘅屋咧，就变翻一间完整屋，咁亦都呼应翻开头嘅第一个镜头，原来之前已经发生过一件咁嘅事啦。都系将呢个世界灭亡咗，再重生嚟过。咁今次又即系讲再讲落去啊，到底呢个世界会唔会又再重演翻一次咁嘅悲剧嘅轮回咧？咁就系到套戏就嚟咗一个首尾呼应，啱啱好嚟咗一个 loop 啦。咁我好鍾意就係你知道咗，当你知道咗佢呢一个故事背后想表达嘅嘢係乜嘢嘢嘅时候呢，你会发觉佢呢一个用一个宗教嘅故事将佢用现代嘅方式嚟包装，其实成件事係好有创意嘅。咁你就咁听我讲，好似话你乱咁吹都得啦。咁但係如果当你听过呢个故事去搵返啲资料，其实係完全可以 match 到入去套戏所有嘅情节啦。咁如果你睇之前系知道咗少少，佢系关于宗教嘅，啊，甚至系一啲环保议题。其实你将佢每一样暗喻、每一样隐喻嘅嘢代入翻套戏入面，其实佢即系每一句对白啦，每一个眼神都可以交代到成套戏系想表达嘅嗰一种议题啦。咁同埋，如果你真系要拍一套宗教故事，拍过咁沉重嘅题材，你就咁重现翻以前啦，亚当夏娃嗰啲故事。我谂相信就真系未必会有观众入去睇啦，同埋拍出嚟嘅效果会好满啦，甚至可能你真系会重演翻阿导演之前嘅作品，就系阿罗亚嗰度，咁变咗你想娱乐又唔得，想去表达佢啲议题又唔系好成功咁啦。咁所以佢拍咗出嚟呢一次嘅效果，可能未必会话咁易入口啦。但系我觉得胜在佢真系超有创意，同埋够大胆，够胆拍一个咁嘅故事出嚟啦。咁当然投资方面啊，派拉蒙边仲大胆啦，够胆拍一个咁前卫、咁难明嘅故事，同埋又够胆死话，即系将佢用一个惊悚片去角度去宣传。你话会唔会系水咗观众入去睇咧？咁我觉得又唔会嘅。咁如果你话系用一个惊悚片嘅心态睇成套戏，嗰个节奏系绝对唔差嘅，都有少少压迫感啦。咁但系当然，你如果你真系要好要求成个故事系有好逻辑嘅起承转合，就真系建议你唔好入去睇啦。咁啊，如果你听完我所讲呢一个嘅解读之后，就唔知会唔会令到你对套戏有另一种嘅体会啦。咁如果大家头先听完我都唔系好明嘅话咧，我个 blog 上面咧都有将呢一个故事嘅解读就再写翻出嚟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都不妨可以上去再睇一睇啦。咁或者都可以留言同我讨论下，因为我睇完之后有好多观众啊，或者当晚睇嘅观众都大家讨论 不断系咁讨论，其实都讨论咗好多唔同嘅一啲想法出嚟嘅。咁呢一个呢种要令你不断系咁谂，不断系咁去揾一啲资料嘅故事模式，其实拍咗出嚟嗰个效果都几特别啦。咁呢个咁争议嘅故事，大家有冇兴趣睇咧？就自己入去领会一下啦。咁啊，嚟到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咁下星期我就到轮到我唔喺香港啦，咁就可能下星期就停一停啦，咁之后就再同大家嚟电影率先睇啦。好啦，拜拜。